续来听歌，请欣赏那英带出的《借口不是理由》，万芳演唱的《一切如新》，激情带出的《无情的雨，无情的你》。 说说天气，讲句问候，你渐渐沉默，将离别的前奏留下一句话，说你要自由。我早已学会无谓去追究，因为相信我还可以手，总会有人要远走，偶尔走了又回头，有些是理由，也能是借口。这是借口，不是理由。 生命的花朵总有情。 轻轻抱

一生最好的选择。 你是我一生最美的守候， 所有的等候只为一生相守， 抱在我的胸口， 不用再频频回首。 就是想低头握住你的手， 站在你回眸，我看见温柔。 心情比酒浓， 把它放在心头， 从此牵手白头， 不再为谁， 不再为谁。 愿人长如秋， 人生的舞台 我们一起走， 一生的情人 有一样的朋友， 此刻的悠悠 让它天长地久。 但愿月长圆， 但愿人长如秋， 人生的舞台 天长地久， 此刻的拥有 让它天长地久。 Thank you.

间都期待温柔爽快。 Baby give me one more chance to make things right，